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仍然和大家来聊一聊留学海外的事儿。那很多在海外生活的留学生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华人群，在这个群里呢，有卖化妆品的、租房的或者是招工的，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在群里说可以换钱。那这样的信息呢，很多时候就可能会吸引来留学生的关注，因为他们的汇率呢，往往比正规渠道的更有吸引力，并且没有手续费，而且可以当面交易，那是不是很完美呢？殊不知啊，一不小心，可能这些留学生就会面临牢狱之灾。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在前几天呢，英国就爆出了有中国留学生因为帮助朋友私下换汇被警方收押了，并且因为涉嫌洗黑钱被判缓刑。化名的这个小丽哈，就是在英国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那去年9月入学之后呢，加入了一个私人换汇的微信群，群友呢大多是有用人民币换英镑的需求，汇率比银行也要低，而且呢没有手续费。小丽就觉得这很方便，从去年11月，她应同学的请求就帮对方私下换汇，那与不同的人来接头领取现金，再用自己的英国银行账户把钱分别汇到换汇人的英镑账户里。当然小丽自己会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也帮了几次忙，而且呢她自己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过近期小丽从接头人手里拿到现金的时候呢，被警方带到了警察局，后来她才知道啊，来送现金的接头人早就被警方盯上了，小丽也因为洗黑钱被起诉。他在狱中发现呢，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也因为类似的事件被抓了，这才意识到私下换汇涉嫌违法，也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小丽决定认罪，最终因为涉嫌洗黑钱被判缓刑，被罚做义工。那么这里边到底存在着哪些风险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采访了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封月平律师。 他这个出发点是基于他对于外汇，就是这些客户或这些当事人对于外汇的一个需求。这个外汇的需求的原因是基于国家对于外汇的一个管控，因为现在的管控是每个人是5万美金的一个上限，每年就只能是5万美金，你不能超。而且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一个是开户很难开，也就是说海外账户基本上对于国内的客户来说，想要开一个海外账户这是很难开的一个事儿。第二个的话，所有的外汇往外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审批的过程在里头的，也就首先以5万是只是一个每年的一个总的一个额度的一个审批。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你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要用这笔钱，这个也是需要很明确的。因为你在外汇的过程当中，银行会给你一个单子，单子当中会给你写清楚，比如说是你是要咨询的、学费、留学用，还是旅游类用、医疗用等等。但是基本上就是投资移民啊、海外置业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你一旦只要是填了这两项，你就汇不出去。但是你不填这两项，你虚假填你也汇不出去。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就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整个数量，就5万美金的一个突破上来说，因为很多人在海外可能想要买房子，有些人可能要移民，有些人可能有别的需求，或者是想要这钱要出去，所以说他会觉得5万美金不够。第二个的话，就是往外汇的过程当中，会国家管控还是会比较严一些，因为它是有一些政策性要求嘛。所以基于这两方面原因，就会国内就会有些客户希望是用别的方式，能够第一个有超过5万美金的一个额度的一个到手，第二个的话就是往外汇的过程当中不要那么麻烦。所以刚才就是这个新闻当中所报道的一种方式是外汇往外走的一种 非正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违规的方式。它具体操作模式是什么来操作呢？比如说我是在英国读书的一个孩子，然后呢您呢有一个需求，您的需求就是希望我能有5万美金以上的一个额度的钱能够到英国的某一个账户，或者是英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的一些账户当中。那么如果正常要汇的话，首先你只有5万美金，而且你要汇的话，你一定要填报清楚，很清楚这个钱要出去。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超过5万美金，或者是不是在国家所允许的那几个范围的过程当中，它就出不去。那么操作模式就是，比如说您跟我说，哎，你那有没有那个英镑或者美元可以换给我？然后呢，从我个人的需求点来说，我没问题啊。那你只要把人民币给我，给到国内的账户，我给国内一个指定账户，我只要收到你这个人民币，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还要收一点点的手续费。那么你这钱打到我国内账户，然后呢，我在我英国的账户，我就可以把我英国账户里面的钱，我再打到你指定那个账户。这里面就规避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规避了就是换汇的一个过程，以及一个往外支付的一个过程。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新闻中所提到的因为换汇被定罪，就说明控方已经证实了留学生换取的英镑现金是赃钱。留学生所收到的换汇没有办法证明其出处，如果其来源是毒品交易或者是抢劫等犯罪行为呢，那么一旦被查实，换汇者也可能受到牵连，即使不知情。 也有一批，现在有一批做外汇买卖的一批人会找到这样的留学生。因为为什么要找到这样的留学生呢？因为他的人员密布分布会比较散，如果是专门做结汇性的一个生意的话，其实他是违法的。违法的原因的话，你如果专门是用自己的账户一直在做结汇受贿、结汇受贿、结汇受贿的话，首先他是会被警方给盯上了，这里面可能是涉及到犯罪。因为很简单，第一个，你做所有的结受贿的业务是要不可以个人为主体，一定是一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主体来做结汇业务的。第二个，你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这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他就会找到很多的留学生说，我给你一点小钱。因为留学生在海外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为了勤工俭学啊，或者为了给家里面说减少一些压力，所以他会选择说我去挣钱的方式。他发现这样很好啊，很简单，联络人，有人比如说联络到这个学生，或者是联络到了这个学生背后的那个老板，然后呢，那个客户就跟学生或者背后老板说我要钱，他没问题，你打到我国内这个账户。然后呢，这个老板会把这个钱给到这个学生，现金的方式会给到他，也不转账，因为为了避免留下那个痕迹嘛。会给到他英镑或者美元的现金，然后呢，这个学生再把这笔现金存到他自己的卡里面，然后再从他自己的卡里面再转出去，转到你那个客户所指定的一个账号当中去。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就最大的好处，他们认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没有额度的限制，因为在国外，像英国啊、美国啊，这些地方都往外汇就不会有额度的限制。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自由流动，你想流到哪流到哪，就规避了一个管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因。 他通过这个留学生的账户去转，而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账户去转。 对，是因为为了他规避自己的风险。因为首先这个是。首先就是对于留学生来一定要明确几点。第一个，首先这一定是个违法违规的一个行为。我刚才说，第一个，他没有金融性的牌照。第二个，你所有的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国外对于这个资金的来源，它是非常的严格的。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比如说移民也好，或者留学也好，留学可能还好，就主要是移民啊这些，它是你要存一笔大额的钱进来之后，或者办移民，它是要你提供一个资金来源的证明的。证明这些钱你是合法合规来的。国外特别就是会打击那些洗钱行为。那么如果是用留学生来做，对于留学生背后的那个老板来说的话，他就避免了这样的风险。第一个就是不会有大量的资金的外流以及进入的这么一个过程，不会被盯上。因为你只要在国外这个账户当中有大规模的资金的来往，资金来往，资金来往之后，你就会被调查。人家就会问你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你解释不清楚，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犯罪。那么如果他是另一种留学生的话，就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第一个，他的资金他会分得很散，分得很散。然后呢，留学生呢，对于比如说一年30-40万、40-50万甚至100万这样的一两百万这个收支的话，是相对比较可解释的，好解释的。因为家里面有些时候可能家庭条件比较好啊，你要租房子啦，你要交学费啦等等，你可能有很多种理由可以去解释。所以他就把，那你想，如果是100个人， 每个人哪怕是50万人民币，一百个人那也就5000万了。 嗯， 这批数额可能也不小了。 嗯，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他第一个是风险的一个管控的问题，但是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了留学生。 嗯， 也就转嫁给了留学生，也就是所有的风险由留学生来替他扛了。嗯， 那但凡是这样的事情，对于留学生来说都不要去接受，还是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吗？比如说是帮多少的忙算是不违法的，还是 如果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纯粹是大家是好朋友之间，偶尔帮个小忙，金额也不是特别大，那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但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违规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业务。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所以我的建议是，留学生只要是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就干脆压根就不要碰，压根就不要碰。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留学生当中这样的现象可能会越来越普遍。我们那个时候留学的时代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考虑，但是你如果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换汇行为的话，对于留学生本身来说，它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但这样的比例，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很多人没有，很多留学生认为这无所谓啊。你给我钱，你给我人民币，我给你英镑，或者我给你美元，这个对我来说无可厚非啊。很多留学生觉得这没有什么风险啊，那哪怕是他认为这里面会有些风险，没关系，我没收你钱，我也没收你手续费啊，纯帮忙，那跟我也没关系啊。 嗯， 但纯帮忙你也不能帮啊。而且你怎么确定他的钱是干干净净的呢？你觉得我跟他了解啊，5年10年，你跟他了解是5年10年吗？我觉得现在留学生出去基本上都20多一点点。 嗯， 你了解一个人哪有5年10年这么一个基础呢？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存在的风险非常非常大。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因为私下换汇所承担的法律风险，这类案例呢屡见报端。今年5月就有一位华人男子携刚刚用人民币换得的近36万欧元，在高速公路上就遇到了意大利警方的例行检查。男子表示，这笔钱是从一个刚刚认识的华人那里用人民币换来的，计划用来拓展海外业务。现金当场被警方扣留，交检察院看管，由警方追查是否涉及洗钱交易。而在去年11月至今年的1月中旬，洛杉矶至少有5名华人因为私下换汇被捕，指控的罪名都为涉嫌洗钱。在很多国家，私下换汇与洗钱罪关联密切，因为你无法确定换取的现金来源。如果是毒品交易、抢劫所得的赃款，那么你持有过又将这些钱通过购物、投资、置业等渠道用出去，就等于洗钱。相关案件侦破之后，换汇者也将被牵连，轻则罚款，重则坐牢。今年以来，中国驻外多家使领馆都曾发布提醒，称多次接到中国公民来电反映遭遇换汇诈骗。这些受害人大都通过朋友互相推荐，在微信群里与换汇人联系，导致被骗汇款，财产受损。凤月平律师也提醒中国公民及华人群体，切勿贪图小利，务必通过正规合法的途径换汇，并且对留学生朋友加强行前的指导和警示。 鼓励大家去多参加一些官方机构所办理的一些讲座，他可能会讲到留学生在海外的一些安全、安全性问题的话，也有可能会提到这样的事儿，提到的是一个外汇的诈骗。 嗯， 也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要做这个生意，你这样吧，我转钱给你，但其实转钱的这个行为，他就 P 了一张图嘛，说哎我把钱转给你了，然后留学生也觉得，有些人觉得哎无所谓啊，我不查，我也不用查，反正这个钱到了，我也不用去确认这个钱到底是不是真的到了。他就把这个自己的钱就往人家账户转，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其实一直在出现。留学生可能我认为还是毕业以后或者拿到了 offer 之后，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向往憧憬，一直在看一些好的东西，可能会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没有好的一些渠道，足够的渠道让他们去接触这方面的知识。第二个，内心当中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可能很多人没出去过，他觉得可能整个国外的环境非常非常好，法治也非常非常健全，我还是更愿意去接受他好的东西，他认为可能有些不好的东西我也不想去听，我也不想见。我觉得这样的心理在一些留学生的内心当中也是存在的，可能这是我的第二家乡，那我也首先我认为它是好的。所以基于这两方面原因的话，其实很多留学生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啊，包括整个心理的建设、心理的准备啊，都是有些欠缺在里头。

疑把他给起诉了。后来这个事情应该是私底下应该聊掉了，私聊了，应该是不是很严重，可能就结束了。这样的新闻其实在国外可能会触犯的金融类的犯罪其实还蛮多的，一万以上就得报。也就是说你用这样的方式，你认为合理的方式在规避国家的法律，那么其实你组合起来的话，你可能就是几十万了，那你一定得要报啊，你不报就是你的问题啊。 还有可能会触犯到的跟金融有关系的 比较多的，谢刘先生可能会在当地创业，留下来之后就创业了，创业之后他可能会去卖他自己的一些移民的名额，这也算是金融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开餐馆或者开其他公司，开到一定的份上之后，他是有招聘当地员工的权利，然后给他发工作签证，最终让他变成一个永居，变成一个国民。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觉得，哎，那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我就去卖我这样的名额，然后他就把这样的名额卖给别人，然后你把它变成我的员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违反当地的一个金融性的一些法律规定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会比较有类似的，会让留学生有点像经济犯罪了，是吧？像这种其他的有什么风险吗？或者您所了解到的可能会遇到的或者常见的？ 蛮多的，对，常见的风险一般可能会常比较碰到的频率比较高的啊，大概会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打工，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留学生的打工是有政策性的一些要求的，比如说英国，比如说你的一周的打工时间不能超过20个小时，这是在你的签证当中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你的拿的是学生签证，你的打工时间是受限制的，他也考虑到你勤工俭学的一些需求，但是如果违背了他的这个签证当中的所有的一个规定，所以有可能会被驱逐，这是一方面。也就是第二个是什么？打黑工，这个是针对用工这方面可能会有问题的。 打工他如果说超过了他所签证上允许的时间长度的话，有特别的人来检查这个事情吗？会有这种 移民局的人会检查，因为他们隔段时间就会到各个店铺里面来做检查嘛。哎，你这个店里面有多少员工啊？然后有多少实习生啊？把这几个这些人叫出来，我看一下，检查一下你的护照，然后他就知道你的用工环境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二个是什么？租房子的过程当中没有做好合同的更替。所谓合同更替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是我租下来的，我明天把它装给别人了。转租给别人了， 转 租给别人了。但是如果转租的话，正常合同是要进行更替的。更替完之后还要到警局里面去做备案，因为你所有的你的地址，当你从一个地址搬到了另外一个地址的时候，你要去警局做备案，你要去银行去做备案。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把你的信息全部能够更新过来，有什么事能够找到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也是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可能在另外一个房客在这里住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犯罪啊、违法啊等等，这样行为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一个记录。 但是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国内很多毕业生在租房子的时候是非常不看重这个事情的。那在出去读书的话会很严重吗？ 这个也挺严重的，因为一旦就是比如说警察有什么事找不到你啦，或者发现找不到你啦等等，他有些时候可能就会通报，可能会通报学校啊，通报市政馆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异常啊等等，他就会通报。其实这个事情蛮严重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比如说你正常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要到警察局去备案，备案完之后的话，也就是说你是他这个范围辖区这个范围之内的学生，不要千万不要在国内怎么生活的，你就以国内的想象在国外应该怎么生活，每个地方会有每个地方自己的规矩。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另外提示到的这个租房子呀还有打工这些方面，它会出现到什么样的一个 后果， 嗯， 他可能是刑事吗？还是 他这个后果不会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外汇那么严重， 嗯， 因为正常情况他就看你的签证如果过期了，他可能警告你啊等等，他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比如说警告你啊，通知学校，通知大使馆，或者是什么，就是下次你签证的时候他会给你有记录，他就不给你签了。更严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让你遣返， 嗯，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针对打工啊和租房子啊是比较常见的。那还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刑法的会在哪呢，就比如说你的一些酒后的这些驾车的行为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故， 嗯， 你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危险驾驶，然后呢造成人家的一个死亡或者重大伤害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会入刑。如果你没有造成这么大的严重的话，最起码也会有可能会拘留你，甚至会让你劳动教养社区里面做劳动的一个帮助， 嗯， 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对于外汇这块的话，相对会比前几件事儿要这个基础上来说，这个基础的来说要比别人要高，就相当于比人家要严重的多一些， 嗯， 因为本身就相当于是国家对于这方面管控是比较严重的，在国内也好或者在国外也好，对于这些的整个金融性的流动、资产性的流动都是管控的比较严重的，所以它的起点会比其他的要高很多。 嗯，除了这个咱们新闻中讲到的这个案例之外，别的，嗯， 金融类的不多，金融类的不多， 嗯， 因为正常情况下， 嗯， 大家因为你想留学生正常可能会引发经济上的问题， 嗯， 或者是可能会引发一些犯罪的，无非就是在这个整个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 嗯， 去酒吧消费， 嗯， 比如说有些国家是不允许夜晚上几点钟以后带酒的，上街是不允许的，这里面可能会引发一些犯罪， 嗯， 租房子可能刚才我讲到了， 嗯， 可能会引发一些犯罪、 嗯嗯， 还有就是交作业写论文他自己不会写了，就去聘枪手可能会引发一些犯罪，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平时的车辆租买车租车可能会引发一些犯罪、 嗯，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换汇等等可能会引发一些犯罪， 嗯， 所以他的基本上留学生的犯罪类型， 嗯， 有一定的高发性，但是它有一个高频性， 嗯， 基本上就是聚焦在这几类当中可能会出现，嗯， 其实代购一些东西的话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界临界吗？ 也会有风险。 为什么？因为正常代购首先也就是说你是作为一个个体， 嗯， 在这个个体过程当中，如果你给他提供这样的那个，如果我们按照国内的情况来说，首先你如果给人家提供的是一个劳务行为，那你正常情况应该报税，也就是你的收入方面你是要报税的，你并不是说你给我一笔钱，我拿了你的佣金之后，我赚了我的佣金我就不管了，我是提供以个人的名义提供一个劳务行为，他可能就需要一个报税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是可能会触犯到税法的一个违法。第二个是什么？也就是还是会碰到这么一个问题，他给我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 嗯， 可能你还变相在给人家做洗钱了，他让你买十个 LV 的包包，你可能也得几十万，他这个钱从哪来你怎么知道呢？可能是黑钱了，你某种程度上来说又变成他的一个帮凶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做代购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风险也是蛮大的，因为就刚才我考虑到第一个税的问题，第二个是洗钱的问题，第三个你是有没有资格做这个事儿，经营行为还是要以公司为主体来做的一个经营行为。 嗯，像他们比如说带回来一点日用品啊，就在箱子里装回来的，这个问题不大， 只是说 还有那些个带奶粉的嘛，从欧洲， 对，只是说人家没来查你而已，带这样的产品进来之后你进海关你是要申报的， 嗯， 我们不是有无申报通道跟申报通道吗， 嗯， 正常你要申报的，那既然你是申报的话，那正常情况你是要补税的，也就是这种行为你进来之后你如果是卖的你肯定要补关税啊，只不过很多人说这是我自己用的我就不补关税了， 嗯， 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情况下大家都在 潜在的风险， 有潜在的风险在里头。 好，谢谢冯律师。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了京师律师事务所封月平封律师，基于近期发生的在英国的一所学校里读书的同学不经意的一个换汇行为却被判刑这样的事件，也请封律师呢就此为大家提示了留学生在海外生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涉及到哪些金融犯罪的行为，或者是其他的比如像租房子酒后驾车等类似的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在节目当中进行了提示。我们希望各位留学生朋友在海外生活的时候多加注意以及了解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